借一把手，让世界变个样。我曾经喜欢， 曾经想的闪闪的模样。 我曾经喜欢， 曾经想， 然后借一把手，让世界变个样。喜欢你也专情给我吧，我们手牵着手，让世界变个样。 知道你会在我身边。